直播室里面除了长哥和沈大元之外呢，还有基隆夫阿乐在这里，阿乐你好。 Hello, 大家好啊。 喂，最近呢我都好苦恼啊，我棵通菜呢不知道怎么算好啊。那最初就生晒一点点好像红色的虫仔咁样，好细点的好细点的。然之后呢跟住呢我就算啦，索性剪咗去，咁今晚个胶袋袋住抌咗啦。咁而家生出嚟呢嗰啲系啲叶呢全部黄晒，点解呢好。 点解通常如果其他植物呢我就可能话会唔会啲水 多囉。 水多制啊。浸爛底根咧，嗱通菜咧就真係好唔怕水嘅。咁可能另外兩個原因就一係睇下個種嘅位置多唔多太陽啦。你個位置就係 都多嘅， 睇下佢肥力夠唔夠。 會唔會曬得太緊要嘅咧？ 都唔怕嘅，真係係夏天佢係幾啱嘅作物。係今年通菜都真係好多蟲，係 啊，係好多蟲啊， 好多蟲啊，冇錯，係啊係。咁咧啱啱你講個通菜，咦剪咗佢係會再標咧？咁係嘅，好多農夫都係咁樣做法啦。咁基本上咧，你剪咗佢咧，俾翻啲肥佢咧，佢會標過啲新嫩嘅通菜出嚟嘅。咁剪咗佢咧，就我哋就平時食嘅通菜。 係即係依家，譬如我嗰棵黃曬啦，都係可以剪咗佢，然之後佢都會再生翻上嚟嘅。 係啦，冇錯。 如果我做咧，我就會加啲肥啦，加啲佢好快吸到嘅肥咯。譬如咧，嗱又平又靓咧，就是、环保酵素啦。 系、 记住一开一百吓、你唔好咁浓。 嗱，长哥咧上个礼拜咧就应承话讲环保酵素嘅，不过等今日有时间有机会再讲啊，唔系就留翻下个礼拜。 好啊，好啊， 好啦，我哋。